同他。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张国荣的这首歌《左右手》被称为呢一开口便让人沉醉的歌曲。这首歌《左右手》是张国荣千年情歌的大成，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歌名。新加坡人的叶良俊首次为张国荣写曲，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太极唐一聪编曲的层次感更让人欲罢难休。也当然永远的要多谢林夕的歌词，一个见怪不怪的分手经过他的笔触竟是如此的感性和熨贴人心。景点969，我是泽林，下一首歌呢为你带来邓紫棋《龙卷风》。

五只人工繁育的黑叶猴在广西南宁的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放归山林，这是全球首次野化放归人工繁育的黑叶猴。上海国际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2号举行。为确保赛事的安全顺利举办，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当天对本市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最伤心，但却最动心。

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恋绿总是春意。 世界再大呢，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这则温情的广告语可谓是让很多人心生共鸣。医生说呢，不知道是不是都跟我一样，越家常的菜呢越想拿给朋友品尝，就会问自己的妈妈，因为这种家常菜呢总觉得网上的没有自己妈妈做的好吃，有一种全世界这道菜我妈做的最好吃的感觉。所以呢，我在朋友家露一手的时候，也是第一反应会问我的妈妈。我叫大凡说呢，今天朋友圈被一条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给刷屏了。突然想到爸妈真的是这样，我刚来法国的那会儿呢，做的西兰花都是黑的，经常做饭的时候呢就会和我妈开视频，我妈会耐心的教我，时差会有7个小时，晚上呢没回家，我爸就会一直等我，我一发微信我爸就会立刻回，说这样呢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有时候呢我会忙的忘了跟我妈视频，我这里呢是晚上9点多拨过去，我妈都会跟我视频很久，还骗我说呢自己已经一觉睡醒了，一点都不困。那有人说呢，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而这个人正是你的父母。关于呢蛋炒饭的这件事，你都有什么看法吗？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来告诉我你的想法吧。接下来为你送上一首歌，来自于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不少手动挡的车型的驾驶员呢，或是因为图懒省事，或是因为新手上路，总是在开车的路上不喜欢换挡。即使是当车速提升到较高水平的时候，车辆出现车速与转速不匹配的抖动时，还依然维持着原档位不变。事实上，这种低档高速的做法呢，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增大，对发动机的损害也是极大的。所以开车不能懒，改掉不换挡的不良习惯，一定要根据车速勤换挡哦。一件衣服的好坏呢，其实是可以通过标签来鉴别的。衣服的等级分为优等品、一等品、合格品，等级越高，色牢度就越高。那一般情况下，市面上的一等品和优等品比较少，所以衣服标签上的等级标注至少要是合格品。服装呢也分三类，有 A、B、C 三个安全的级别。那两岁以下的婴儿的服装必须是 A 类技术的要求，直接接触到皮肤的服装呢至少要是 B 类的技术要求，而非直接接触皮肤的至少也要是 C 类的技术要求。如果都不符合技术要求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再购买喽。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九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哦哦哦哦哦哦，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Yeah.